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教主第八场嘅心水就系我七号嘅劲无比做胆拖，二号精算闪击，三号一号中环，八号嘅胜利欢声，同埋十一号嘅传奇嘅。咁跟住就三四重彩照旧都捞乱嚟买啦。 礼拜二晚十点，玉敏会客室，崇法务实，黄云发。 比较有兴趣咧，就系佢最近呢十年嗰个所谓译嗰个中文，即系译呢个即系唐诗嗰个 英文啊， 译英文，即系用英文嚟唱咏唐诗。好啦，你用英文啊唱咏一下呢首《赤壁》噶啦。 Sunken in sand, a snapped halberd.Its blade of iron remains. I scrape, I scour to find it made in a warring tri-kingdom reigns. Had the east winds not risen that spring to lend Zhou Yu a hand, his wife Er Chao would have gone to Bronzeford Tower in chains. 崇法务实，黄云发。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hk。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OK， 到咗今日26号嘅本土最前线，就有我祖利安同埋一个镜头外边嘅一个神秘嘉宾啊。咁我即系我暂且叫佢做黑武士。叫做 Vader， 你同人 say 声 hi 先啦。 喂 ，hello 各位，我系 Darth Vader。 Darth Vader， 咁就佢睇啲嘢几黑暗啊，所以叫咁嘅名。Anyway， 咁就系啦，大家睇过头先个 jingle 咧，就即系请大家明白一样嘢，就系一个要营运一个网台咧，其实真系好困难嘅，样嘢都系钱，即系灯油火蜡啊，样嘢咁。咁啊，即系又即系大家睇开以前嘅电视咧就。即係慣咗嗰個唔使俾錢啦，係咪？即係慣咗睇免費嘅電視節目咧，就覺得啊，即係做節目就睇節目就唔使俾錢嘅。咁但係每一樣嘢都需要有人去做啦，有物資嘅資源啦，咁所以即係 MyRadio 係好需要大家用力啲去支持嘅。咁啊，唔係淨係支持我，係支持其他主持，支持成個台去運作。所以咧就月尾啦啊，大家就希望多多嚇幫幫手啦。咁 anyway， 咁今日咧嘅節目咧就係啊，除咗我之外就呢個黑武士啦。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一啲即係呢個嘅最近比較熱話嘅就係列根號訪港啦嚇，同埋其實有另外一件大件事咧，就係有兩個都幾影響力幾強嘅人物咧就走埋咗一齊。咁呢個咧就係Steve Bannon 同埋呢個郭文貴。咁我哋會講下呢啲嘢嘅。咁首先咧，就喺所有嘢開始之前咧，我就想講少少小插曲先啊，阿 Darth Vader。咁就因為我今日嚟做節目之前咧，就同一個客人咧，即係我係一個節目師啦嚇，咁啊同一個客人睇少嘢。咁啊睇到佢有個嘅細路，佢有個18歲嘅兒子啦。咁啊～好犀利喎！呢個小朋友，佢去過芬蘭留學啦，咁同埋佢係讀呢個嘅生物科技。咁而家喺香港咧，如果係讀呢類咁樣嘅科目嘅咧，其實出路有啲咩？以你所知， 有咪你咪李嘉誠嗰個咩長實咩生物科技嗰啲咯，即係做下啲咩排毒美顏寶啊，咩養生丸嗰啲咯，就讀嗰啲就。 排毒美顏寶養生丸，咁但係就即係其實香港人係好叻嘅，即係我哋如果喺外國人問起啲外國人，香港嘅後生仔最叻嘅係啲咩嘢咧？佢哋而有同性都係會話最 Asian 最叻計數噶啦，而香港人係 Asian 當中即係亞洲人當中計數係數一數二叻嘅一堆人嚟嘅，咁啊但係好可惜咧，就即係最頂尖嘅呢班人做嘅就係排毒美顏。即系睇下点样射得多啲 啊！好好啲咯，咩草乜灵咩包咩灵芝包子嗰啲咯。 咁但系实际上边即系 生物科技、生物化學科技嘅呢啲咁樣嘅嘢，其實應該 achieve 到嘅唔止呢啲射藥啊，成係應該係更加犀利嘅嘢嚟噶嘛。咁啊，呢、這個即係我同佢睇開嘅時候咧，就當然呢個客人佢又問開我就係、是。啊，即係細路仔學業啊，日後會唔會揾到嘢做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嚇。咁佢好擔心呢個小朋友佢日後喺香港揾唔揾到嘢做，即係需唔需要去外國啊？咁但係如果咁樣的話，就即係我哋一聽到就會第一件事會聯想到嘅係咩？係人才流失個問題。 嗯， 同埋啲咁叻嘅人，即係點解要即係點解要去外國咧？點解香港揾唔到食嘅咧？ 喂，你有良心，你叫佢去外國啦！你香港而家呢個狀態係專糟蹋人才噶嘛，係咪先？呢、這、一個香港是一個監獄嚟噶，去折磨呢啲後生仔，毀滅你哋嘅青春。尤其是你越係有一啲非唔係金融、唔係嗰啲炒賣嘅唔係精算嗰啲本事以外嘅精英咧，其實佢係當你垃圾嚟嘅。尤其是你冇家底，你又唔係大陸嗰啲咩富二代嗰啲，佢係專佢係毀滅你嘅呢個香港呢個地方。將你的創意啊、精神啊，將你的修養都是毀滅的。所以我唔知道，我興我唔係占卜師啦。但如果你係我興我占，你唔使占都同一句啊，你小朋友去外國發展啦，不如我一定咁 啊。如果係即係我咁講啊，即係如果而家香港嘅現況 啊， 如果係一路維持到 let's say 十年、二十年都係咁樣嘅走勢的話咧，咁啊當然係咁啊。 係啊， 咁但係就即係。即係啊，始終我有得出貓嘅，我知道嚟緊會發生咩事啦。 唔係我唔係應該講，即係世事如棋。 啊，世事好難預料嘅，啲 局局新奇咁，好難講嘅嚇。 啊，咁啊，即係就樂觀啲，或者唔係樂觀啲，或者係即係打鼓唔到嘅情況，可能就係即係隨住呢個世界大局嘅改變嚇，即係咁啊，當然好衷心希望即係香港嘅環境會有個。比較我叫做開天闢地的一個新的局面啦， 即係你做安怡的意思就是話，如果嗰啲讀緊呢啲冷門啲科學的人才，都即係即係叫佢哋留港見港係嘛，係嘛？即係 留港見港呢個字 咧，係啊，即係有啲 喺邊度聽過？ 我唔知邊度聽過，大佬。喂，而家人人都係愛國愛港啊嘛，係咪先？係我哋非常之正派啊，我哋嘅節目嚇。唔係即係 anyway，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大家希望未來有新景象嘅時候咧，咁我哋呢啲人才可以回翻嚟香港啦。咁現階段即係喺咁逼劫嘅狀態底下，唔好講咩，其實去外國去學多啲知識，揾多啲外國嘅人物同埋經驗，其實點樣無論 喺呢幾年個係有咁嘅需要， 係啦，即係冇，即係我就算當你未來可以翻嚟，喂，咁你未來翻嚟，你要建設嘅時候，你都要通，即係都要同外國嘅勢力有啲接觸噶嘛，有啲勾結噶嘛，係咪先？ 即係就算做 R&D 都係，即係尤其是啲research development 嘅嘢。其實最緊要係經費啊嘛，地方嘛，香港冇地方啦嚇，得個啲咁嘅死人地產項目嚇，咁啊佢去過一個地方去讀書啦，嗰條芬蘭啦，咁一講起芬蘭，你會諗起啲咩嘢？ 咪芬蘭肉， 芬蘭肉啲。 你係咪想我好認真同你我會答你呢個蘇芬戰爭啊？呢個芬蘭當年點樣拿住納粹嗰啲架撐去人少少死頂呢個蘇聯，又頂到啲成績出嚟，即係講咁認真嘅嘢咧？諗住 梗係啦，咁因為即係。如果講起芬蘭的話，好多人都淨係會諗到 芬蘭肉啊 ，Nokia 咯，之前 Nokia 咯，諗起盛產聖誕老人嘅地方啦。咁啊，都係呢啲嘢啦。咁但係就即係芬蘭唔止呢啲嘢，即係頭先我哋講開嚇，即係阿黑武士提開嘅，即係芬蘭有個好犀利嘅人物。咁呢個好犀利嘅人物咧，佢叫做 Simo Haja，Simo Haja， 我唔知有冇讀錯嚇。即係 Even 以前都有接觸過啲芬蘭文化，但係就即係呢個名字我唔知有冇讀錯嚇。咁啊，我哋可以睇下佢個圖片啦。咁就係呢位仁兄啦，咁呢位仁兄咧就佢咧就出生喺1905年啦嚇，10月17號，咁咧就嗰陣時好犀利嘅，佢就係隻身都唔算係隻身，即係當其時芬蘭係大概係呢個1940年到啊，1939至1940年呢一年嘅期間咧，就是、一個叫 Winter War， 即係一個叫做呢、這個 蘇芬戰爭 啊，嚴冬戰爭啦，蘇芬戰爭啦，咁就因為蘇聯佢當其時就 想要多啲地啊， 係啊， 就想頂一頂呢、這個擴張緊嘅納粹德軍啦嚇，咁、啊、所以就想攞芬蘭嘅地方啦，咁於是就開始即係佢最叻就係咩懟啲人過嚟咯，霸地方啦，咁啊，而當其時咧就 即係共產黨啲手段嚟，都係嗰啲噶啦，即係強行將自己啲底下嗰啲勞民就推去。你想侵略的國家的土地就霸地稱王，跟住霸地霸山人霸死地，跟住就話個地方係佢噶嘛。 咁呢個就佢當其時淨係擁紅軍添啊， 係啊， 即係直情係有係武裝部隊嚟嘅。咁啊於是咧呢位仁兄咧就哇就即係我哋講緊係 confirmed 嘅 sniper kill 啊，即係講緊佢當其時係肯定咗，即係懟死咗幾多人咧？佢當其時咧。在呢個戰爭入邊咧，就最高紀錄啊，一日之內啊，25個人，嗯、一日之內25個人。 唔係佢個朵好勁嘅喎，即係蘇聯嗰邊嘅士兵叫呢個人做白色死神喎， 白色死神啊， 即係即係高達嗰啲白色惡魔，咪即係高達咯，即係嗰類，即係咁其實有恐懼嘅，即係即係聽到名就知係大鑊嘅啦， 係。咁啊，500多人啦，佢淨係當其時就拎住一支rifle 嘅啫，即係拎住一支，我仲要冇記錯佢係冇 scope 嘅。即係冇嗰個 追擊鏡 追擊鏡嘅做法嚟去同啲紅軍去對抗，咁啊即係有咁樣嘅人啦。 唔係佢唔用咧，佢係有理由嘅。佢講嘅理由就係話咧，因為追擊鏡本身都會偶然會反射光，會俾人 係佢自然係佢自然 知道你嘅位置，佢要完全地隱密咧，佢唔用追擊鏡。就係用準星，就係嗰個就咁，其實就高難度嘅事情 嚟、因為你尤其是芬蘭啲地方咧，又大風啦，又雪啦。 唔係，佢最慘係日夜個時間差，因為如果佢夏天嘅話咧，佢日照時間長啊，咁長期喺日頭咧，就好容易有陽光射落追擊鏡度，所以佢焗住咁做。 咁同埋係咯，佢最後尾就係 reportedly 佢最後尾就有505個嘅。即正式的記錄啊！咁呢個係 佢講埋喎，佢個追擊佢冇追擊鏡嘅情況底下，追擊距離最長係450公尺。 幾多 yard 啊？嗰度大概 係講即係講450公尺，真係450米啦。 係啊， 係好遠㗎！你冇追擊鏡打450。 咁啊，所以就係佢當其時佢呢個咁嘅記錄咧，就係、是、其實係而家近代嘅咁多嘅大型戰爭入邊咧，我哋叫做即係、就是、追擊手嚟講，佢叫做係即係。即係最黐線嗰個嚟㗎啦，即係有咁嘅記錄的話就咁啊！但係後屘佢都唔好彩嘅，佢後屘佢都佢一邊面係中過槍嘅，咁啊，於是就有成個禮拜咧就失去意識㗎，咁啊喺醫院瞓醒嗰時都毀咗佢邊用㗎啦，咁啊，但係因為佢好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其實佢真係參軍之前咧。咁佢係一個獵人嚟嘅，係一個獵人，打慣獵，即係喺樹林入邊可能打慣啲鹿啊， 打鹿啊， 咁啊，同埋佢好叻一樣嘢就係滑，即係滑雪啊。咁、你啲人就算揾到佢都好，即刻可以閃走啊嘛，即刻。咁啊，呢個即係呢個就係、是、當其時嘅一個好犀利嘅，即係芬蘭嘅追擊手啦。咁啊，即係好啦，咁講夠呢啲嘢啦，咁就我哋 move on 去講呢、這個。最近熱話啦，好啦，我哋收翻呢張相先。咁咧就最近咧就呢個美國嘅核動力嘅航空母艦啦，列根號啦，咁同埋另外三艘嘅美軍嘅軍艦啦，咁大概合共就有5000個嘅美軍嘅將士啦，咁就嚟即係訪港啦。 係。 咁啊，哇！咁呢聽到都開心啦。開心嘅原因咧就係、是、係啦，呢、這個就係嗰個照片啦。咁以前我哋未係香港淪陷之前咧，咁成日都聽到噶啦，天馬艦係咪 ？Navies 啊，嗰啲海軍嚟到香港，跟住灣仔啲生意就非常之好啦。 我正講切身聽翻嚟啦。咁樣咧，我就好耐以前咧，就有朋友咧就睇啲比較大型嘅。啤酒的公司那裡做，咁佢係一個懶人嚟嘅，咁佢就主要跑灣仔條數啦。咁咧咁樣咧，即係佢喂，即係一嗱咁啊開會開餅，即係開公司捽數會咧，即係啲老細問喂，點解你條數唔掂？哦，佢就講因為佢半堂翻嚟，because no navy。哦，咁佢就問你， 啊，條數唔掂就因為 no navy， 即係冇海軍。 啊，跟住問你諗住下個點知就條數。哦，我 we are going to wait to navy， 即係乜嘢都係講 navy， 佢條數打橫就係 navy。有 navy 我有數，冇 navy 就冇數，即係係激死佢啲老闆嘅佢係。 你五千人佢留幾耐啊？大概我唔好知道。 佢好似話三日係嘛？三日三十六小時嘅啫。咁三日定計咗三零零。 咁你如果每人你五千人咁每人嚇、啊、你落酒吧，你唔會飲一杯㗎啦， 梗係唔飲一杯啦。 咁嗰度嗰條數都係即係， 同埋你有啲有條成數嘅，因為佢哋五千人啫，咁你知佢哋去係做乜噶嘛？咁梗仲有其他人飲噶嘛？咁嗰度嗰條成數，你睇下條數係咩數啦，係咪先？ 誒，嗰度有好多啲嗰啲菲律賓嘅 女士啦， 女士啦，係咁樣嘅，咁啊。每次一嚟到嚇、啊，就左一個右一個，跟住掰埋左邊右邊，一人飲幾杯咁樣，咁條數的確幾非常之好計。咁就係啦，咁於是咧就喺呢個西環嘅招商局碼頭啦，就上岸啦，就有美國嘅領事就安排佢哋駁船啊、乘啊咁樣。咁咧就值得講嘅咧就係佢哋呢個海軍少將啊 Carl O. Thomas 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咁就即當然大家會好尖鋭地第一件事就會捉住佢嚟問嘅，就係喂戰喎，而家即係你哋喺呢個時候你去訪問香港有冇啲咩象徵意義咧？咁都係嘅，我自己認識嗰啲退伍軍人咧都有咁樣嘅特徵嘅，就係、是、有事嘅時候咧好輕講都冇事嘅， 咁梗 係 啦， 冇嘢冇乜特別嘅。即係我循例嚟一嚟啫， 唔係佢哋職責 走啊， 佢哋職責唔係講嘢，負責做嘢 咯。係啊，佢哋係做嘢，唔係講嘢。咁所以即係通常要套佢哋料咧，要問佢哋啊，即係你哋做咩啊？或者係喂嚟緊會打邊度啊？咁佢唔會講俾你聽㗎，啊完全唔會講俾你聽㗎，冇嘢例行嘅事嚟嘅啫。咁咧就亦都其實冇記錯的話，佢哋今次嚟香港其實前後咧都有啲，其實有啲聯合軍事演習啦。當然唔會淨係一個 destination 嚟香港就算啦。咁就佢哋會去居民就係同埋呢個菲律賓啊，同埋日本，咁就有啲聯合軍演啦。咁我哋睇翻即係其實近嚟嘅南海局勢啊，即係因為講就講到好口臭㗎啦，即係南海中共霸咗個島啊，又不停咁上邊擺好多導彈啊嗰啲咁樣嘅嘢，即係已經講好多次㗎啦。咁啊，亦都最近咧，美國係好即係罕有地係好公開地成叫佢收埋啲導彈，佢拎走啲導彈，以前未叫做公開出個聲嘅。咁而家公開出個聲都唔拎走啦。咁於是咧就。即係 賴皮噶嘛，中共最咧就係你唔逼佢埋死個，佢係賴皮噶嘛。 咁同埋都，哇！即係我跟啲嘢都跟到有啲麻木啊，麻木嘅意思嚇，又飛去轟炸機嚟啊！即係又係飛去南海附近啦。 咁就佢啲轟炸機升級嘅，又不停升級嘅，即係個規模嘅升級嘅。而家最近係飛到 B-52 噶啦。咁大家知道咩叫 B-52 噶啦？同軍塵堡類。即係載住成，即係可以地氈式 核 就核頭射一定有啦。就係本身佢嘅載彈係好強啦，地氈式軍炸嗰啲啦。即係其實係好有震攝性嘅一個武器嚟嘅。咁啊，嗰個的確已經去到戰略級數嚟嘅嗰個，我做緊嘅已經戰略軍炸可以做到。咁係好大警號。喂，嗱咁樣，我真係要回翻要講一講。首先呢個列根號對上一次嚟香港幾時咧？就2017年10月嘅。咁其實咧喺今年 嗰陣時十月，大概我哋回想一下嗰陣時香港有冇啲咩大鑊嘢發生嘅嗰陣時。 我反而想講嘅係之後咧，就2018年開始咧，呢、這個中國即係對於呢個美國軍艦嘅訪港係收緊得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譬如九月咧。就曾經有個 拒絕過 一架，就係一個叫做黃蜂號嘅兩棲攻擊艦嚟香港做補給嘅，佢拒絕咗嘅。咁其實個息流係好簡單嘅，即係 兩棲攻擊艦即係上得岸啦。 唔係九月嘅時候發生咩事？九月嘅時候發生其中一件事就係啱啱即係美國就通過對台就有一個$3,300 億嘅武器銷售清單，咁中共就要求佢收回呢張清單，唔好賣。咁啊，咁而家 Donald Trump 梗係所有都傻啦。咁啊，再加埋嗰陣時南海嘅局勢咧。他又不給的，二來也是其實美國 大家睇下啲軍艦多數會去咩地方？你有冇見過美國嘅軍艦會去呢一個中國嘅？好似我印象中好似未去過中國嘅國內嘅山，唔會去 台灣會有咯。 台灣會即係佢唔會又唔會冇啦去俄羅斯，俄羅斯真係冇乜港口啦。 咁 嘅事實 啦，你有基地咁。 係啦，咁樣即係佢其實美國嘅艦要去停泊地方，其實唔多唔少宣示嗰個地方係一個美國嘅勢力嘅範圍嚟。咁你影響力嘅範圍，咁你而家你之前你中共好強硬地唔俾呢個美國艦嘅船嚟咧？其實亦都係表示出一個就係話當時就好血串啦，就話香港而家我玩曬噶啦，你美國喺度冇勢噶啦，就唔關你事，你 get out 啦咁樣樣。咁到好啦，到今日又俾翻。咁我想問一下前後發生過咩事呢？喂，嗱，你如果你話你係咪中國同美國有咩嘢解決咗？唔好意思喎，冇嘢解決過喎。台灣嗰啲軍售繼續，南海對峙係繼續，你仲有貿易戰喺度，你關係係其實冇嘢解決過，你冇。 even 即係你睇翻譬如 SIPA 啊嘛，之前 SIPA 即係我哋成日有張相影到阿習近平成嘅消防衞利，嗰張相真係好好笑嗰張相啫。咁even 喺嗰個時候，你見到阿習近平同埋阿 Pence 啦，咁就都係即係你見到阿 Pence 嗰啲眼神啊，佢完全係即係擺明 radio 同你隻抽咁樣嚟 啦。美國佬啊，其實就個行常嘅文化係。是有 ready 同人隻抽心理準備的， 唔係即係你有呢個心理準備係一件事啊，即係你睇下蓬佩奧嗰啲佢唔係噶嘛，佢好 firm， 但係你見到佢好氣定神閒噶嘛，但係唔係我見阿 Pence 嗰啲佢係即係有個差唔多嚇、上擂台嗰陣時嗰種樣嚟喎， 係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既然嗱仲有再加埋之前有人。即係已經有話美國就要開始檢討一下香港嗰個係唔係一個 美國關係法？ 佢唔係關係法，個政策法，即係一定唔好跟人讀錯呢個嘢。係啊，咁啊係叫做政策法。咁其實 對香港嘅政策， 對香港嘅政策，咁其實就是香港係咪一個 獨立嘅 運作上係獨立於中國體制嘅地方？即係唔係話你獨立於佢，只不過話你運作方式係咪唔同佢係咪唔同咧？咁樣樣。咁而家佢就要再睇呢樣嘢啦。咁佢再睇呢樣嘢之前嗰幾日咧，啱啱講嗰陣時咧，呢個特區政府加埋底下一班建制派流羅就咩嘴臉咧嚇。咁、林鄭梗係又話啊，我哋香港 林鄭企得好硬 喎。佢好正啊！佢話我淨暗話香港對美國有恩啊，因為美國同香港貿易順差好大啊。我哋香港好多消費喺你度啊。咁人哋搬出嚟咧就話我哋喺香港僱用咗10萬個員工，僱用緊你香港人10萬個員工。即係帶翻你轉頭，跟住你其他嗰啲建制流羅講咩？佢嗰啲咩陸俊雄嗰啲就話香港係唔係獨立關稅區啊？係咪咩極權經濟帶？係由基本法賦予，你唔好算罷啦。即係你呢個基本寫落去，只係一個 additional 啊。人哋信唔信先至係事實啊嘛。而家就係而家人哋美國就話興佢可以考慮唔信你啊嘛。跟住你有啲就話你唔好大家唔好咁天真話香港美國人真係關心香港人權。我心諗嗱，我咁樣講嗱，你當 美國人係咪真係關心香港人權？呢個講法好似係 好似唔知啊。李慧瓊定係李慧瓊應該係李慧瓊啦。 李慧瓊啲蔣麗雲嗰堆。 李慧瓊啦，就係李慧瓊添啊！直頭即係首先蔣麗雲咧就狗口長不象牙咧，佢就唔會淨係講。美國佬係咪真心關心香港人權咁簡單？佢一定講咧，美國佬卑鄙啊、陰謀，一定講呢啲嘅。蔣麗雲把口就啊，即係大家真係知佢哋嗰啲通聲噶嘛。咁而家就係佢哋早幾日就係威係勢啦。咁但係之後咧就開始知自己攋嘢啦。跟住咧呢個今日中國呢個自由黨嘅中國賓咧，就本來想話自己動議討論23條，變咗收回，又話要討論呢個中美貿易戰，跟住又話要 點樣減低中美貿易戰 對香港嘅影響， 對商家嘅影響。 跟住又話即係話香港如果變成真，如果被國際視為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就玩完啦咁樣講。 即係後知後覺嘅呢班友。 係唔係？我咁樣講啦，唔好講後知後覺，即係再加埋一個張建宗就話要嗱呢個正啦，琴日就本來佢就話去美國個領事局話要佢重複述翻香港嘅獨有即係獨有優勢啦，咁然之後啲標題咧就玩佢咧， 係咪明報啊？ 唔知好多份都唔係，我都明白就話即係港獨有 嘅優勢， 真係玩嘅嘢嗱，真係嗱，我哋愛國愛港嘅嚇咁樣樣，咁樣樣就。 嗱，咁佢哋即係180 咩咩冇生性， 係啦，生係啦，咁樣佢哋180度轉態係咩事咧？嚇，咁然之後好啦，轉態嘅過程咧就突然之間又批准架航空母艦嚟香港啦。咁你見到呢班人嗰種咁樣 轉態，忽然之間 嗰種轉態咧， 忽然噼啪咁開咗條路俾人。 係啦，咁你話係咪奴才後知後覺？我覺得就唔係奴才聽 order 做嘢，即係奴才要喺度主人未廢嘅時候先廢，一定係主人嘅意思。主人第一下未諗清楚，就叫你班奴才廢住先做下聲勢啦。但係個奴嗰主人自己 放咗唔對路啊嘛， 唔係放完你之後發覺諗咗啲主人諗清諗錯幾日之後，喂唔係喎，都係叫你班人縮啦，咁你班人咪縮咯。其實佢全日日都跟我啦，即係我喺我就好憎一種泛民式思維，就係話衰嘅係香港啲建制派啫，中共都係有理性嘅。呢啲咩戇鳩諗法咧，我屌佢老母，我後得嗰啲節目講得粗口喎， 梗係可以。 我真係屌佢老母嗱，我話俾你聽，即係千祈唔好，即係泛民就好中意做一樣嘢，就係、是、話邪惡嘅係啲本地嘅。嘅土組啊、土共啊、商家佬啊嗰啲嘢，中共其實都仲有啲理性嘅，有偈傾嘅。唔好意思啊，呢班香港奴才係100%跟足，係嘛？咁啊，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係咁。啊，真係 講起呢啲嘢啊，冇事啊，非常之火氣嘅。OK， 咁我哋下一節咧再繼續。